走，春夏秋冬，有多少人会留？传闻你身边有 竹影太和凉。

想要。 我走过万水千山，借城市电波铺路，带您日行万里。城市与城市之间，民族与民族相连，每个目的地都是下一个城市的起点。辞旧迎新，一起看着猴子调皮的跑走，一起听金鸡报晓，迎接新年的曙光。我是孟阳，祝您新春大吉。 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，敏感的双眼，小心的刺探，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。 要放弃，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。我知道你寂寞，一个人却是好 真难过。 思念是一种痛，没有你叫我怎么过？ 夜闪电充满诱惑。 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的甜蜜，你说的

睁开眼看啊，看一看身边的爱人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开。与你同在，风雨中每一天，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着明天，希望就在眼前。看不见的牵挂，思念在蔓延，灰色的天空留下眼泪，心念被灌溉。你睁开眼看啊，繁星在乌云中挣扎，手牵着手，我们冲破这黑暗。你睁开眼看啊，看一看身边的爱人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把手放开。与你同在，中每一天，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着明天，希望就在眼前。总每一天，坚强的信念是梦魇的起点。与你同在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拥抱着明天，希望就在眼前。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， 两年后，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，枝头的落落野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？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，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去向两句话，可以掩饰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雨后的我怎么忘了？西风老树下人家，池塘边落落野花， Metropolitan. 感觉走就好，一过了工地杯，全身轻飘飘。 许多更懂面对，更懂寂寞。笑话这一路点滴苦痛，原来全都是收获。不曾错过，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，更好的一个我。去打